眨下眼翻嚟啊！我哋血案解封嘅第十二集啦，继续有我荣少 先人， 我系 Albert， 系啦，第二节啦，今日咧我哋讲呢个人搭人惨剧，咁上一节最尾咧都俾大家睇过一幅相，就我哋俾大家睇第二幅相啦，0202啊， 0202系， 咦呢度个1997喎， 哇系啊。 啊！眨眼过咗廿几年啦， 嗯， 系啊，呢条兰桂坊啊，仙人要讲一讲。 头先讲嘅惨剧系咪就系阿仙人喺呢度饮醉酒猫咗嗰啲咧？嗰呢个惨剧 咧？呢、這个惨剧都有。 仙人去到嗰度虎入羊群，虎入羊群。 其实咧，啲兰桂坊早期系咪叫兰桂坊嘅？叫兰桂坊嘅。佢喺德记立街转上，其实喺度横街嚟嘅啫嘛。 系 咁早期呢度咧，就系啲妓仔啊嗰啲嘅，咁啊，即系好多鬼聚。咁你以前你香港嗰啲外籍人士啊， 系啊，唔好讲鬼啦。 一嚟香港系去得去四环嘅地方嘅啫、 嗯， 上中下跟住西环， 系 下环即系湾仔， 系啦，湾仔系 啦。咁远啲就已经唔去噶咯、 嗯。 你唔系你谂下点解要跑马地会叫 Happy Valley 都系撞人，即系都系做坟场、嗯。你就知道早期嘅香港嗰啲地方根本 过 啲已经唔去噶啦， 唔去系啦系啦。 你喺四环呢啲铺，咁啊呢度又叫做 Flower Market 噶。咁、 嗯、 你知中。中国人捧嗰啲妓，嗰啲老举啦，即系妓啦，其实以前做老举唔系咁易啊，琴棋书画乜差。 喂，翻翻嚟先望一望阿仙人个样先，开始 点样流口水 啊？系 啊，呢啲咁你知以前咪唔系咁容易捧一个妓女噶嘛？ 咩 送花啊，成 花灰咁 样。咁啲鬼佬嚟到，哇，都咁多花，佢其实唔知嘅，唔知 以为卖花， 以为捧场嘅。咁你嗰度真系有花卖过？你知以前兴送嚟噶嘛？咁你。既然有人买送花牌，咁啊，梗系有人整花牌啦。咁嗰度好多花档嘅， 而家都有花档，我见到 有嗰、那个、我唔知嗰个老细系咪我以前识嗰个老细。 有两三档，我见到仲有。 有斜佬第一档嗰、那个好好好笑嗰、那个老细话，初初我同佢倾偈话，你知唔知买花好劲？你死人又揾我， 系啊。 揾 开张又揾我， 开张又揾我， 红白二线 系啦，红白二线阿妈母亲节又揾我，系嘛，好好笑啊老细， 一年四季都有生意喎呢啲嘢。 咁我哋早期嘅兰桂坊我讲咗啦，后屘后期因为英国佬要整顿啊，整顿呢个地方，因为 太多乌烟瘴气啦， 佢哋喺度嘈铺噶嘛，咁啊一嘢将佢掉咗去石塘咀啦。 哦，咁啊， 系啦，整咩啊？佢哋去石塘咀嘅，咁兰桂坊都系始终都系呢啲咁啊，有少少食肆啊，后尾先俾个名佢嘅，系有一个姓李嘅富商咧买咗个笪地方咧、就开始叫烂鬼坊，难听就叫咗兰桂坊。 系咪啲烂鬼咧？意思就系好穷嘅鬼佬啊，烂笪笪嗰啲 水兵。但我又唔知点解去选址呢度。 嗯。 可能啲我谂以前啲富家子咧系有条桥抬过上去。你知喂，特嘅立家好斜噶嘛？上到兰桂坊乜叉火都熄晒啦。如果叫你行上去，喂行到上去先有得帮衬，啲火都熄晒啊嘛。要行到咁攰，我谂以前啲有钱都系有条桥抬上去嘅。 咁系，冇错。 再嗰、那个姓李嘅富商啦。就買咗嗰度啊，變咗轉咗就蘭桂坊咁。後期阿盛志文啦，大家識啦，佢買咗一棟商業大廈，就慢慢將嗰度咧變咗做食肆啊、啲 pub 啊， 搞旺佢，搞旺咗佢，變咗旅遊點。 係啦，我僆仔去嗰陣時咧，你一上德嘅立街，最矚目就見咗 D D 嗰個招牌。 啊 ，D D 哦 ，Disco 就未轉上去蘭桂坊嘅，就見咗 D D 嘅啫。咁啊，後期咧越嚟越多啲食肆啊，咁隨住。而家蘭桂坊點解咁咩咁興旺咧？又多 disco， 唔係多嗰啲個 pub 咧，有個少少舞池咧 ，disco 都 多得政府打壓呢、這個，即係你冇辦法話香港每開一個 P 場或者一個唔係 D 場嗰啲 disco 咧。就多一批人喺度买药 哦， 咁你啲差佬唯有唔做嘢，你要扫清你 系啊，冇错， 系嘛？咁喂，冇晒 disco 喎，而家香港真系 系啊， 咁咪个个走出去老懒铺，变咗潮星咯。 系啊，跟住最得意嘅地方就因为去嗰、那个酒吧林立，仲要系多到系成条街都系嘅， 系啊， 变咗咧好多时咧。一有咩大型嘅节日喜庆咧，就似西方嘅节日咧，就会聚晒喺度噶啦。咁最得意嘅地方咧，佢哋咧为咗搞靓佢嘅话咧，头先再出多次0202张相啊。系啦，你见到连中间嗰啲地方咧，露天地方咧，佢哋都搞到咧系有声有色嘅， 好有气氛， 好有气氛嘅。好，跟住去埋0203， 同埋佢又多，点解多外籍人士去咧？ 嗯， 开酒吧有个不成文嘅规矩，搵当条鬼佬做经理咧，就冇乜人敢嚟收陀地啊！所以间间都请鬼佬做经理， 系啊， 咁啊鬼佬做经理，梗系自不然叫啲 friend 去噶啦。 系啊，变咗嗰度咧系一个华洋杂处嘅一个集散地。 系啦、 啊，咁其实咧好话唔好听啦，就外国人就中意去嗰度就消遣嘅。咁你外国人去得啦，咁而家调翻转头，中国人或者系甚至乎游客见到呢一个集散地咧，都会吸引咗去。变咗咧，逢亲大时大节咧，嗰度咧系以唔系以数千，系以万人嚟计嘅，万人旺，咁去嗰度流连嘅。 咁你有好多人就谂住咩噶嘛，想去泡下洋，泡下洋楼啊，泡影撩啊嘛，想识下鬼妹噶嘛，系嘛？ 系啊，调翻转头， 其实唔系学英文，一去呢啲地方好快学。 嗯， 系嘛？你谂下，如果嗰个女仔系啱你 ，fit 佢啱你嘅，佢一定系好就得嚟噶嘛，大家容易沟通嘛，讲啲英文。 冇错，嗱，你见到呢幅图咧，大家留意一下咧。呢、这个右下角咧已经有人喺度 kiss 紧啦， 系 嗱呢张图我特登揾出嚟就俾大家睇，即系嗰度咧其实系一个叫做我哋适宜性嘅一个好地方啦， 情不自禁 系啊，好嗱，我哋可以去0206先，嗱、当日咧1993年元旦呢个南桂坊惨剧咧、就喺呢、这个当日报纸都卖到行嘅，周围都系即系一个轰动嘅事件嚟嘅，系啦、啊，当日咧荣少咧嗰日咧就当然嗰时候都唔系好大啦，读中学啦， 93年， 但系有去嗰度嘴紧噶啦系嘛。 唔系，我冇翻到学，我嗰晚系瞓咗觉屋企，自己睇完电视就瞓觉，跟住一起身嘅时候已经系10点几噶啦，11点钟啦。跟住我家姐就嗰日要翻工做旅行社嘅。咁、如果边个想知道边个我家姐，就你可以睇翻呢个 越玩越大兜啦。今个礼拜嘅 大兜有落咧，见到我家姐喺度，咁佢就咧粘咗张纸，喺个电视机嗰度， 就睇电视， 唔系佢净写明，帮我录所有有关南桂坊惨剧嘅。新 物，我同你又调转啦。93年我系做紧电影嘅，咁因为元旦咧，我哋就好多套戏都停咗工， 系， 咁我哋就得闲嘅，有好多好多嗰啲即系同行啦，啲手足咧就喂，想去老懒咯，冇兴趣啫，啲羊撩以前都泡得多，冇兴趣，咁啊喂，咁啊难得休日息，咪翻屋企瞓觉咯。咁第二朝一起身，我系06通，唔系第二朝系唔系18通告嘅，即系夜晚个6点通告，一起。起身开个电视咯， 哇咁震撼嘅，咁恐怖！ 唔系呢度边度嚟嘅，死咁多人，即系我冇谂过系香港喎。 系系， 嗰我一开电视个画面咧，就系有个人咧个面红晒，红到紫色，跟住个人喺度猜紧个心口。哇！都死咁多人，啲东南亚边度地方？睇梦真啲唔系， 香港嚟 嘅，香港嚟嗰啲差佬一睇到差佬制服就点解香港嚟？唔系嘅话。跟住嗰晚開工就啲同啲手作喂，你哋唔係去蘭桂坊咩？仲凍喺度嘅，你唔好嚇我，唔好話有冇下爬先，仲喺度玩添我哋。 但係佢見唔見到嗰個呢件事啊？ 有啲去到佢見，佢喺上高喺啲巴嘅上高嗰度望落嚟，有啲樓上嗰啲望 見到咯，見到 見到咯。 OK， 係啊。 好，去埋0205啊。咁其實呢一個蘭桂坊嘅慘劇咧，喺當日咧係好多嘅報紙啦、雜誌啦、周刊都會有報導嘅，同埋喺講。真系成个93年嘅1、2月咧，都系弥漫住呢一个惨剧嗰个愁云惨雾个气氛嘅， 系啦。佢如果人搭人除咗呢个跑马地马棚， 百几年前嗰个 火烛踩死人之外咧，我谂呢度系最多嘅，开埠以嚟啊，唔系走烂，唔系剩吓， 系 冇错。好，去埋0204啊！嗱，要俾大家知道当日兰桂坊嘅状况咧，就要睇呢一张相啦。呢一张相就当日嘅新闻嗰度咧，我 cut 出嚟嘅。咁就见到当日系呢啲真系叫万人空巷嗰度先，系啦，你直情见到人头涌涌逼。到个地步， 摩肩接踵， 系啦系啦， 膊头撞膊头，就脚眼撞脚眼，就系呢啲， 肩 摩， 佢就腹肌，系啊， 系啊， 系啦，跟住就啲人就黐埋一嚿啦。好啦，好翻嚟先， 系。 咁其实成个惨剧个发生咧，就喺92年嘅大除夕晚上。咁当然啦，嗰阵时咧，我哋都叫做临近97回归之前嗰几年咧，大家有个末世心态， 有玩咗先啦， 有得玩就要尽兴 玩咗。 嗱，呢个我谂先人一定会知道种心态。97系一个大限当年啦。 咁但系大限之前咧，你嗰个经济系砰砰声， 砰到不得， 因为又好多工程要赶啦，机场啦、世贸啦。 啦，好多都要做一片假象出嚟咧，等你哋覺得回家係一件好事。 係啊， 個個都話個個揾好多錢。 當年啊，買乜都炒得，郵票炒得，地鐵飛炒得， 係啊， 排樓買排隊買樓炒得， 係 超炒乜都炒得嘅。總之你擺乜嘢出嚟咧，咩硬幣又好，你差唔多掹條毛出嚟都炒得嘅。 係超級揾錢啊！ 超級揾錢，總之你出到街你肯做就有錢噶啦。好啦，嗰陣時候咧。喺发生个事件咧，就喺1993年嘅1月1日凌晨啦。咁呢个一件乐极生悲嘅事件啦。咁、喺中环兰桂坊德记粒街同埋和安里交界嘅路口上边一段17米嘅斜路嗰度啦，我阵间会慢慢讲喺边度嘅，造成咗咧21死63人傷嘅一个大惨剧。好啦，92年嘅大除夕晚上咧，大批市民咧就涌去呢个酒吧林立嘅兰桂坊啦，就迎接新年同埋参与倒数活动。好啦，当年咧我记得咧，就好似香港举办倒数活动嘅场所咧，就唔系咁多嘅啫。 冇， 我记得嗰阵时好似嗰个时代广场好似未开 啊，未。 未开时代广场未开，我记得好似 未系咁啲人唔系咁注重嗰样嘢。 系啊，当然啦，你要玩嘅人，梗系通常就真系去嗰笪地方，希望有个气氛啦，又成啦。咁好啦。当日咧，商业电台咧就喺兰桂坊就举办呢个新年倒数嘅音乐会啊，咁啊好开心啦，嗰度大舞台啦，砰砰砰咁啊有 live band 啦，咁兰桂坊咧就有舞台表演之余咧，仲有一个好大型嘅气球， 系 5、4、3、2、1抛气球，哇就散嗰啲纸碎落嚟啦，咁啲人就哇真系好 high 喎， 系啊， 当日嚟讲真系见到真系好顶人嘅， 系啊， 咁有成20000就涌去，20000人啦，系20000人啦， 涌兰桂坊嗰度， 涌去嗰度嗰几条街仔嘅啫嗱，我首先出咗。027先， 同埋咧元旦咧真嘅 17 系，一开心嗰阵时咧，隔篱总之捉住隔篱嗰，总之佢冇条仔拖住得噶啦，你揽住做一啖核炸你型， 系啊，咦，睇嚟先人你好多呢啲经验 ，Happy New Year。 嗱，仲要你白嘅讲英文，唔好讲中文，冇事 嘅。嗱，咁跟住咧，嗱呢几条街仔其实好短嘅咋。咁讲紧呢一度嘅街咧，每一条街讲紧都系得几十米长嘅 啫。系啊， 即系唔系讲紧成百几米 ？No， 好短嘅咋。咁喺呢个好似日字形嘅街道上边咧，系讲紧系聚集咗20000人。 系。 咁仲要最得人惊嘅时候咧，去成个街道咧就好似头先我哋第一幅图咁，系一个斜路嚟嘅。 系。 好，翻翻嚟先，阵间再出多次呢个。街道俾人睇啊，好啦，系一个斜路嚟嘅，咁咧好啦，嗰条斜路当日咧，其实有100多个警察喺度嘅，有118名警员喺度咧，就嗱声称维持秩序，但系我要改善翻大家而家嘅观念先，当日个世界系冇呢个人潮管制措施，喺呢件案发生咗之后咧，呢件事发生咗之后，先至政府会有啲人啊，单方向行，唔好停留。 哦，呢件事啊，多得阿彭定康， 系啊， 因为佢要嗰个保安局局长你2个礼拜俾个报告我， 系 有咩方案可以解决，就出咗呢个人。 因为就嚟新年啊嘛，农历新年啊嘛， 因为就出咗呢个人流管制啊。 系啦，人流管制。好啦，咁嗰阵时候咧，当然啦，啲人就上上落落，逼上逼落啦。 系， 咁仲有一件事。情咧就系原来以前嘅地铁 系 过时过节，同埋巴士系并没有通宵的， 冇 系啦，冇通宵嘅服务啊， 系 即系话喺12点钟哦，你数完啦，倒数完之后咧，你要翻屋企 就撇啦， 啲人就撇噶啦嘛， 系 咁就形成咗喺嗰条斜路嗰度咧，得几粒街条斜路度咧，啲人涌住落 系。 好啦，再加上咧，呢个都唔系最恐怖嘅，最恐怖嘅地方就系咧，受到啲酒精同埋节日气氛嘅影响之下咧，啲人就好 high 嘅， 系 啦，好 high 嘅，咁 high 嘅时候咧，就通常就推推撞撞啊，轰撞撞，咁二万咧都轰喺度撞，系啦，咁仲有咧，因为你元旦倒数啲人兴奋啊嘛，咁就周围喷嗰啲咧。 嗰啲喷条好危险， 都好少噶啦，一着火爆噶嘛， 试过着火啊， 就喷嗰啲喷条，未够，喷埋喷雪， 系 都未够，冇嘢喷啊，喷咩啊，喷啤酒， 系咯， 喷汽水， 系啦， 咪喷香槟。 最大镬咧就系鬼，即系外国人啦，可以玩好癫就得嘅， 系。 但系你有啲中国人咧，无端端就觉得自己好严肃噶咯，嗰下就乜喷我做咩就又喺度嘈交， 又嘈交，又推撞，再加上咧争相酒鼻咧，就形成。咗好多推撞嘅场面发生，好啦，你喷埋嗰啲嘢之后咧，个地下又好湿好滑， 系 咁啊，跣脚啦， 系 再加上咧，呢个都仲未够恐怖，最恐怖咧，学你话事嘅啲外国人一聚众就乜嘢就会闹事，就会暴动噶啦嘛， 系 佢哋直情系飞玻璃樽啊， 系啊。 掟啊，咁你一掟啲人梗系走噶啦。好啦，仲有都未够恐怖啊，仲要有人烧报纸喎。 系， 即系你谂得出嘅癫嘅玩法都有。 即系睇波咁咯。 系 ，exactly 就系咧，好似人哋嗰啲奥脱福球场啊、赌桶咁，即系八九年都发生过一单嘢。咁嗰啲咁嘅情况发生，警察唔系去做，警察只能够喺侧边嗰度嗌，咁嗰度起嘘你百零人对住二万人，咁你点嗌咧？ 佢冇可能做到嘢，一个对一个对几多个？ 系啊，后来救援就做到嘢啦，佢哋 一个对一百喎。 系啦，咁喺呢个时候咧，咁我哋时间又够啦，第二节好，第三节翻嚟继续讲呢单惨案。 系。